千百年来碗里羹，冤深如海恨难平。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听屠门夜半声。 灵鸡夜夜惊弦鸣，刀齿悄然独耕。血染千刀流不尽，捉他杯酒话尊声。千百年来万里耕，怨声如海恨难平。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听屠门夜半声。干戈兵戈都未止，黄麒麟安在哉？故土无畏终此乐，报天天无声所爱。如一言声听我语，凡事心心须求济。此时循环正道理，他若死时你救他，如若世事能救你，众生愿同一种心，只是也愿别心意。血肉淋漓为主争，一般痛苦远难舍。谁会将刀割自身？深如海恨难平，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听屠门夜半声。 麒麟 声听我语，凡事尽心去求济，如雨延伸续方生，此时循环真道理。 是你求他，如若似是。